我的母亲，我的家乡父老。

家走近你，靠近你，扫除那黑夜的迷雾，翻开海，崭新的历史，我们大家仰望你。

上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紫千红。